上画了艳丽的妆，而眼神天真，心愿其实是多抽丝剥茧的诠释。你如果还有迂回的感伤，漂亮 Josh

飘心晴朗，云上去云上看，云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会忘，不会想，不会当，不会，不会梦，反正也不回头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我要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分享音乐，我是孙燕姿。

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，下到梦里无言中的小河。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，你明着我的生命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，是否干泪影或萧瑟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。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永远，照我无限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。不变的你注定在漫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。潇洒的你在栀子花季尘缘中，你是造物的恩宠。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生命。不变的你注定在茫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提着心爱的灯笼。栀子花季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，你是造物的恩宠。 晴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，偶尔熬夜，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6月20号，星期三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看到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2度，最高气温34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2到35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5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、丰台都在22到35度，海淀在21到35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为什么不能用矿泉水服药呢？有什么危害呢？我们知道啊，茶水不能用来服药，这个常识大家普遍都有。但是有些药呢，也不能用矿泉水服用，比如用矿泉水服用抗生素类的药物，这可能对药效有影响。尤其是几种药物切勿用矿泉水服用。矿泉水中富含钙、铁等离子，抗菌药物会与泉水中的多价金属离子发生反应，从而影响药效，甚至呢有可能会产生副作用，降低药物的安全性。矿泉水不能用来煎中药，而煎药呢最好是用纯净水。

的想放弃，你始终没有爱过，你在敷衍我，一次一次忽略我的感受，我真的不值得想起，不值得哭泣，啊，这段感情早就应该放弃，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，这样的你不值得我恨你，不值得我为你而坏了心情， 承诺，不过因为没把握，也